刘大妈妈答对没人整天忙不够， 你嫌我丑生气越丑越别扭啊， 却原来玉霞她 早有了小九九啊， 她已经爱上了 爱上了于振州， 振州今年 29， 家住街北 金东头， 从打他的二老 下世后 单身一人 度春秋， 别看在电视大学读寒书， 家传手艺可没丢， 做成衣裁手工活几分溜， 缝纫机出毛病他还会修啊， 半年前服装设计显身手， 竞赛中一举夺魁独占鳌头，赚来的是人生路由自己走，办事情他自己求，为仗着一双手何不学习一阵走，学阵往振州，二人一见情意投啊，我愿意来拜师给你当助手啊， 我愿意传技术丝毫不保留啊，我要是搞绘图啊， 我也画不够啊， 我要是修机器 我就给加油啊， 我要是搞裁剪 我也不嫌少啊， 我要是裁领口 我就裁袖口啊， 我要做蝙蝠袄我要做中山装， 我给鸭子打 包，我渴了想喝茶， 我给打水球， 我饿了想吃饭， 我给蒸馒头啊， 顾客们都以为咱是小两口， 实际是师徒见一块搞研究， 架不住日久天长天长日久， 又何况年貌相当志气相我偷偷的把他爱不能说出口啊， 我悄悄地把他捏正在看火候啊，我身上就像通了电流啊， 一时间把二人呐低着头 搓着手搓手低头， 谁也不开口啊， 有句话你也想说， 你也想说， 想说 不说 心里直不清啊，哎呀可都有火 候，更不把话说透啊， 最多咱十个头啊，我往往你的跟前凑啊， 我低声叫振州啊，你还没对象啊， 你还没处朋友啊， 我 是早想把婚瞧， 你两个好手也巧， 你聪明又温柔，这糖葫芦别害羞啊， 咱们俩相亲 天天 饿了 又 能团团圆圆圆了啊， 都没错啊。傻丫头，你怎么不懂得三五四五六，下一个个体户岂不把人丢，往后不行可难走，不行再找女真州啊。就凭你有文化，这模样也不丑，妈去你找个女婿准保有派头啊。你要敢不听话还扯外五六，妈我就喝着老面跟你照本肉啊。我到门框子来吧， 妈把我关在屋里不让我走，大叔也不听我讲理由啊。于振州你跟我情深以后，为啥不快点来替我分忧，想看看都看看 走，于振州果然上门来吧婚求啊。做成衣少再把缝纫机器修啊， 在哪个服装厂你担任几把手啊， 只有我一把手每天紧张喽啊。 个体户混张合只怕长短溜啊， 凭双手取报酬银行有户头啊，每个月挣的不到200块也足有190，明年还想改建厂房修他一个2层楼啊。 你看得了吧， 又噎脖子又塞牙，我转身忙往门外跨。 你在屋里留意响，我开门就念没二话。 大妈我急忙拽住他， 我拼足气， 我咬紧牙， 使劲挣， 我拼命拉呀。 拉住我一次叫我别看劲不大， 闪进我一松手我闹个眼不差呀。哗啦啦啪嚓嚓，把城堡后脑勺子磕去卖了。在这儿呀，原来是窗台上放的那个大西瓜呀。刘大妈站起身来高声骂，死丫头快进屋去吃西瓜，你要不听妈的话我进屋安上插销就往肩上爬。 哎呀妈呀， 你 可不行 啊，你别拉着我非得骂不可了，我胳膊也累麻了，腿也拉爬了，嘴也合不上牙了，喘气都拉风匣了，我可得趴下解解乏了。 妈，那触电可要命啊！ 电褥子啊！ 你见我妈妈和撒，地下又气又没法，进屋掏出小手帕，泼泼一把泪，妈呀！ 哭的头一天， 哭一天一天到晚没说话呀。

神啊，哎哎哎呀！回身我把沙僧捧，往后你少管闲事情啊！ 一句话气的沙僧，地上直蹦，师傅一往家训不算轻啊！皇帝吃不记打，吃豆他不写信啊。 我就好吃点呗。 好吃？我问你呀，前几天为什么你把鸡来供啊？ 为了个小寡妇闹个贪色命啊，还这么说？师傅，人生在世名为重，两大缺点记心中。师傅跟前发下誓，今天我吐口吐啊都是钉啊，从今往后见好吃的我满张口，是遇到美女不动情啊，马家再把错误犯，扎舌头抠眼睛，这绑在树上被苍蝇，耗在拱上蚊子叮啊，这辈子不得好死，下辈子也得变瞎盲啊。可要公平啊， 三藏三下把头点啊。 我师父叫我去。 我姐 在 知错你该是英雄。 师父说的对，八戒我告别师父腾空起，我转眼行走几十里， 我偷偷摸摸解三踪啊， 八戒我边走边把誓言背诵，免得遇事又发懵啊，我转晕那头啊。山下雨匆匆啊， 好不清啊， 林中有个 四合院， 房门上如意酒家， 如意酒家四个大字写的长啊， 八戒我一见嘿嘿心高兴啊，去问问呐、店主公啊，一块石头把脚碰啊，这一下闹了我个倒栽葱啊，扑棱一下忙站起，我嘟嘟囔囔嘴没停。见好吃的就张口，遇到美女就动情，见好吃的就张口，遇到美女就动情啊，不对了，半张口是不动情，不动情啊，不动情，不嗨，这个不字我说啥不能扔啊。八戒我稳稳精神把门扣，店家店家开门呐， 说心我都四脚怎么蹭蹭蹬啊，急得我吃不香来睡不宁啊，常言说谁能是好唐僧肉， 快去。 你怎么是个陷阱啊？还正是猪八戒，我急忙要趁见个面啊，花容啊。 女人生啊，这里的女人家她咋都不死劲，又给老猪添麻烦，这好说不好听啊，只盼她长得比我丑，是满脸都是麻子坑的，没有鼻子，单下眼，是大腿长得像个黑窟窿啊。店家开门， 问师傅何处往来何处去呀？ 大唐之人去取经啊。 人呢？请问你师傅名和姓啊？ 人问，众所周知叫唐僧啊。大家伙都叫我是猪五能啊。一个小山熊，雪白的小脸蛋儿，一个小脸儿就坑啊。 你看小妹我啊，美不 美？美， 像不像天上嫦娥出疑？ 哎，像像像像。 为天上你爱嫦娥遭不幸，今天你何不添上这个坑？边说边往他身边走。 记得猪八戒。我美滋滋的甜滋滋的别提多轻松啊，以往那见着美女都是我主动，找上门的便宜货是怎能往外扔啊，伸手刚要把她动不行， 猛然间两句誓言耳边鸣啊，见好吃的我满张口是遇到美女不动情啊，临行前师父嘱咐令人深省啊，前思后想心里直翻腾啊，前几天为个寡妇曾把地拱，蹭上两个招呼钉在蚊子扎地红又肿，鼻梁上火刺了的造了两块青啊，想到这儿手捂鼻子恨自己，真不该天上地下留臭名啊， 天上阴戏唱啊， 下凡间 逐渐里边 锁头上啊， 是生的人不人 耐鬼不鬼， 三分像人 这七分像妖精啊， 到老方巧偏轻 成了一场梦啊， 只害得一家遭难 四邻不安宁啊， 多少次贪酒色 身陷绝境， 一路是没少连累， 连累了众师兄啊， 为人要走的端来 情的正， 亦是莫吧 杂念生啊， 一寸不成 千古恨， 多少好事 也无功啊， 树有皮来 树有皮来人有脸，看老猪美女跟前英雄即英雄啊，这正正衣帽把脸一捧啊，开口我把店家称、啊、我师父正在路上把我等啊，快指条取经之路我们啊好登程 啊， 啊喘过胸啊，恨把兔们咽回去，八戒我忽然上来激动啊，哎呀，这件家果真要是妖精变呐、啊， 必然连累众师兄啊，我何不将计就计来试探呐、啊？我给他来个酒后谈实情啊！哎呀。 来了来了， 我故意扭扭捏捏桌前坐呀，进我这肚里头真轻松啊，来人， 你爸爸来又背上了两瓶酒啊， 大姐我的脸上都学好容啊，大姐我是越喝越聪明啊，我学学摸摸， 哗啦啦又斟上了三盅酒啊， 大姐我是越喝越聪明啊， 哗啦啦又斟上了四盅酒啊， 我学学摸摸耍酒疯啊，不好吃的菜就往地上扔啊， 哗啦啦斟上了六盅酒啊， 我假装喝醉是刚刚啊， 哗啦啦斟上了七盅酒啊， 我咳着嗓门大呼噜啊，哎呀到亮， 哗啦啦斟上了八盅酒啊， 哎呦喂喂喂喂喂，起来离了我鞋我还是哼哼啊， 我急忙扯扯拉拉把他拽呀， 摇三摇晃三晃我这两腿直打工啊，哎哎哎 师傅贪多了吧，呀 这是没多 没多，那我问问你，你看看小妹我的长相， 看看看看，嗯嗯，挺好看的，不带理儿，嗯，你好像臭水坑上那个绿豆蝇啊，行啊行啊，你说扶贫就扶贫吧， 你在今天我的生意就行， 南山张是喝老是没事瞎问问， 不对，我像个百灵鸟儿越唱越好听啊， 行啊行啊，你说好听就好听吧， 你再看看我早起路来 就像那泉碗里是一走一栽冷啊， 不对， 就算一阵风， 你再看看我的小孩， 就像那长安城外那个乱坟营啊， 就像那长安城外美包公啊，说起我越听越来气，身子一 上 把手松， 你不服来我不走啊，赖在地上直耍熊啊， 你打他的鼻子疼， 我假装不知道，是一声也不吭啊。 大概他把他叫， 我头不抬来是眼也不睁啊。 蛇精挖口吐东西，哈哈笑啊。 原来他是一个花蛇精啊。 一个二三十小弟， 他就我正旁看清。跟你玩一套贵拳啊，看拳。 妖精。 谁是妖精啊？谁是妖精？猪鼻子插冲信，少装相，看着怕。石板给他捅个大窟窿啊！ 抽身取出双凤剑，嗖嗖嗖到寒光刺眼睛啊！快看那金甲旗呀！ 举火朝天往上迎啊！ 抽起飞剑往后退呀！ 各府主说朝天宫啊！ 二弟拿刀要命啊！ 知道我的厉害就算中啊！ 哈哈哈。